我面前，那是谁忘了放风筝，握紧一点，牵起了那年的秋天。阳光中我住雨里面，你给我风筝和蓝天，那是我忘了将幸福握紧一点，感谢你最后的相约。就听见小声说再见，就一定会再见，心情了就看得到永远。阳光在抚摸我，觉得你还在身边，那是秋千回忆的手温暖一点，我独自散步在昨天，阳光在照亮你的脸，难忘你微笑的双眼，那是你 让来世今生不断的线。